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足不出户即可神游天下，这就是带给你新鲜感觉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十七课的第三个单元。首先来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 我觉得今天啊应该改变一下跟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因为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日本，所以向大家问一声好。Konnichiwa。 Konnichiwa。其实到这时候呢，突然感觉仅仅会说英语已经完全不能够满足这个实际的需要了。 但是呢，这些国家呢，他们还是英语讲得很好的。比如说法国人的英语讲得就非常好。 据听说他们不爱讲。 啊，但是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很少说，但是实在对方只懂英语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办法了。 在今天的这篇课文当中呢，有两位旅行者就谈到他们对 Japan 和 France 这两个国家的印象。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旅行呢通常会给我们一些激动人心的经历，激动人心 breathtaking 这个 breathtaking 严格意义上讲它又是一个 compound 复合词了，它是动词 take breath 一般我们把它叫做屏住呼吸，那么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breathtaking，令人吃惊或者是激动人心。一般我们说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at a breathtaking moment breathtaking moment。 奥运精神主张更快更高更强更快 swift 作为形容词使用时呢，往往表示这个速度很快，也可以修饰这个人是很灵敏的。一般我们说 somebody is swift， 某个人反应灵敏。大家注意啊， s 如果大写的话，这就是英语中的一个姓氏 swift， 斯威夫特。我们都知道斯威夫特呢是英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散文大师了，他主要写批判性的散文，像格列佛游记中提到的大人国与小人国就是他的作品。 一座美丽的港口城市，日本横滨。横滨 Yokohama 其实英语中 Yokohama 像类似于这样的词呢，它都可以说是根据发音拼写的词。 日本有许多的山脉，山脉 Mountain Range 好了，那么说到这个山脉啊 Mountain 其实在英语中 Mountain 变作复数，也可以把它叫做山脉 Mountains 山脉，但是 Mountain Range 这是一个地理学中的专有名词。 Mountain range 日本呢还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多山的 Mountainous 做形容词呀，它既可以表示多山的，也可以表示山区的。一般在国外呢 Mountainous area 表示山区。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达到顶峰，山顶的最高峰，山峰 Peak 作为山峰讲时，它既可以表示山峰，也可以表示什么什么的顶峰，通常和介词 at 或 on 搭配使用， at the peak of 或者是 on the peak of， 既可以表示什么什么山的顶峰，也可以表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顶峰，比如说事业的顶峰， at the peak of one's career， 事业的顶峰。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 peak 在美国英语中也可以搭配使用为 peak hours， 高峰期，就是英国人呢把这种高峰期往往叫做 rush hours， 而美国英语中呢把它叫做 peak hours， 高峰期。 peak hours， rush hours， 尖峰时刻。而在法国呢也有很多的峡谷，峡谷 canyon 峡谷。其实这个峡谷呀就像英语中那个 valley 山谷其实是一样的啊、只不过 canyon 是一个法语词。 日本的气候比较温暖，而且湿润，湿润 moist 好， moist 这个词呢往往是用来形容气候的 moist 湿润的，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叫做润滑的，也用这个词。一般我们说湿润的地带，湿润的地区 moisture， 在 moist 后面添加名词后缀 ure moisture。 另外一个很美的地方也是在日本，北海道 Hokkaido Hokkaido 北海道。我们都知道北海道呀它是日本一个盛产鱼的地方，盛产鱼，而且这个地方据说造船业也很发达，工业很发达。 在日本每年也有一定量的降雪， 降雪。 Snowfall. Snowfall. 其实在英语中的 snow 可以表示雪， snowfall 其实是指降雪的这样一个概念，当然也可以指降雪量。一般我们说这个一片雪花呢，则要使用 a flake of snow. A flake of snow. Snowfall.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个词，酷寒的。 Severe. Severe. 一般在英语中 severe 可以表示酷寒的，非常冷的，但是有时也可以用来形容人的态度，那就是极为严厉的 severe. 一般我们说样子很严厉的人 severe looking, 样子严厉的，相貌很严厉的 severe looking. 但是有时在英语中 severe looking 也可以表示庄严肃穆的，如果用来形容物的话。 Severe? Severe looking. 日本的渔业也相当的发达。渔业 fishing, fishing, 渔业，一般我们说这个渔业嘛 fishing, 但是呢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渔民呢，渔民在英语中被称作 fisherman, 加 man, fisherman, 打鱼的人。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两位旅行者的精彩对话。I've heard so much about Japan. Is it a beautiful country? 好了。So much about 加上一个国家的名称，这当然是一种很口语化的说法了，表示有关于国家的许许多多的情况。我听说过日本很多的情况，是不是一个很美的国家呢？ Not everyone thinks Japan is beautiful, but to me, its beauty is breathtaking. You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France, don't you? 在英语中呀，有很多这个固定的说法，它不仅是用在正规文体中的，口语体也依然可以使用。下面我们就看啊，不管是哪一种文体都必须使用的方法，那就是 not 和 every 搭配使用时，在英语中被称作部分否定。汉语呢要译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怎么怎么样，它是部分否定。所以 not 它和 every 连用时是部分否定。除此之外呢， not 和 all 连用时也表示部分否定。所以说Not everyone 就表示 not all the people. 好了，除此之外呀，这个英语中还有全部否定，唯一的一个全部否定词呢，那就是 none.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日本很漂亮，但是 to me, to somebody 很口语化了，表示在某人看来，在我看来，日本的美简直是 breathtaking, 令人望而生畏的，或者我们说美的惊人的。其实这里的 breathtaking 指的就是 astonishing, 惊人。You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France, don't you? Feel the same way. 大家注意，这又是一个固定的短语，表示有同感。那么对于法国你也有同感，是吗？ Yes, I do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France. The swift rivers, the fertile valleys, and the large cities, its scenery is beautiful. Will you describe the geography of Japan? 看来这个A 呀，也非常同意 B 的说法，所以他提到，是的 ，I do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France. Do 提出助动词在肯定句中是一种强调的说法，所以要译作我确实对法国有同感。法国有什么呢 ？Swift rivers， 不要翻译成聪明的河流，也不翻译成快速的河流，而要理解为湍流，河水湍流不息。还有土地很肥沃的峡谷，还有大城市，它的这个美景真是太美了。Will you describe the geography of Japan? Will you do something? 在口语中往往是对对方的一种有礼貌的要求。当我们要求对方做某事时，我们要很委婉地说 Would you please,will you do something? 但是呢，因为这两个人关系太好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说的其实不那么有礼貌了。Will you? 正规的更有礼貌的应该是 Would you please do something? Would you do something, please? 那么你能不能描述一下日本的地理概貌呢？ 不愧是旅行家，对日本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又说 Yes, I'll describe Japan's geography. It's made up of four large islands located off the coast of Asia. France isn't an island, is it? 好了，他也同意了这样的说法，好吧。I'll describe Japan's geography. I'll 这里不要翻译成我将要描述，而要译作好吧，那我就来描述一下日本的地理吧。日本是由什么什么组成的，这一句话有一个重要的短语 be made up of, 由什么什么做组成。我想大家一定还记着我们在前几期讲到了这个固定的短语 be made up of 就等于consist of, 或者是 be composed of, 他们同样是要整体做主语 个体做宾语。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用 constitute 表示由什么什么组成时，则要用个体做主语，整体做宾语。所以我们说呀，日本这个国家呢，它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是由离亚洲海岸不远的四大岛屿构成的，离什么什么不远的四大岛屿，这个 of 表示距离的概念，而这个 located 表示坐落在距亚洲海岸线不远的四座岛屿。法国不是岛是吗？这个反应疑问句呢，往往也是希望对方呢给出一种肯定的回答。那么这句话的反应疑问句呢，它用了一个肯定，而句子则用了否定，希望对方呢同意自己的看法。 这两位的确做到了信息共享。Oh no, France isn't an island. It is located o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But France does have many fine harbors and port cities on its southern and western coasts. Does Japan have good harbors? 好了 ,A 又同意了他的观点。是的，法国不是岛。大家注意翻译，不要翻译成不，法国不是岛，而要译作是的，法国并不是一个岛。It is located, 注意动词 be located, 往往表示 lie, 位于。它位于欧洲大陆的西部。可是法国确实有许多 fine harbors, 漂亮的海港，这个 does, 肯定句中助动词 does, 又是一种强调的说法，确实拥有美丽的海港，还有漂亮的港口城市，也就是在法国的南海岸线和西海岸线。其实法国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国家，像法国的这个海伦多斯，我曾经在这个城市居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法国的海伦多斯呢是一个挺漂亮的港口的城市，面临着海，而且气候非常的宜人，它不是那种完全的地中海式的那种港口的气候，所以在法国生活很悠闲很舒服。 嗯，所以法国人呢也是超级的浪漫。 浪漫，所以浪漫我觉得和气候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试想我们生活在沙漠里，到哪儿去找这种浪漫？那么日本是不是也具有这种浪漫呢？ 当然了，日本也拥有非常优秀的良港 Good harbors. Yokohama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ort cities in the world.Also, there are long mountain ranges in the southern islands. France isn't mountainous, is it? Good harbors, 在汉语中我们往往就把它译作良港，岂止是港口好啊，简直就是良港。Yokohama, 日本的横滨就是世界上的著名的良港之一，港口城市之一。那么在这个南部的岛屿当中呢，还有长长的 mountain ranges, 山脉。法国不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是吗？所以这里又用了反义疑问句，而这个反义疑问句又是肯定的，希望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 No, France isn't very mountainous. 对方的确同意。 But it does contain the Pyrenees, a large mountain range with high peaks and deep canyons. What kind of climate does Japan have? A 呢又同意了他的观点，是的，法国并不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可是法国呢确实拥有，这里的 contain 大家注意啊，不要翻译成包含包括，而要理解为 has got 或者是 has。 法国呢有这样一座山脉叫做比利牛斯山，这座山脉呢 a large mountain range, 这座山脉 with high peaks and deep canyons, 有高高的山峰，有深深的峡谷。那么日本属于哪一类气候，这个 what kind of 这里表示类型的概念，就指代 what type of 哪一类。